月七号骚动音乐。 嗨，你好啊，波成。 大家好。嗨，班神。 嚟到星期四，个人有少少懒融融嘅感觉。 今日系星期四嘅，我以为今日星期三，对唔住。 搞错啊！ 提提你先，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文台啦，因为个天气都开始会有啲变化，咁大家都可能会见到一啲预告 ，weekend 嘅天气如何，咁大家留意住啦，出外小心啦。 嗯，冇错。咁啊，最紧要咧啊，大家注意呢一个天气嘅安全啊，带定把遮。如果出街的话 ，OK， 咁啊，今日咧，因为懒洋洋的关系咧，即系通常都是讲一些比较超啲嘅话题啦。 来啊， 咁讲啲超啲嘅话题咧，通常我都是离不开讲 拉面啊。我以为你 嗱、拉面同啊拉面唔系一个超嘅话题嚟噶，拉面好认真噶。OK， 吓，但系。電影是一個超的話題， 電影有什麼想發 表？因為呢、其實有趣的，即之前我們都經常說、什麼戲好看什麼戲不好看那些，我覺得說這些呢其實都沒什麼謂，因為這些交回給大家自己看、但有一個題材我覺得挺有趣，就是我近來看、YouTube 啦，跟著然後呢看到有一個 channel 呢它很有趣的，它是拿一些不同的電影的世界觀然後就跟大家分析又點樣喺嗰個電影世界入面可以生存到？即係打個譬如就係、佢個系列係 Can't You Survive 乜乜乜乜，即係例如 Can't You Survive Jurassic Park 咁樣，你可唔可以喺呢個侏羅紀公園入面生存呢？或者可能你可唔可以喺呢個生化危機入面生存呢？咁樣咁跟住呢一個咧，你好我好自然嘅時候咧，開始呢排睇戲咧，就會投射咗個人落去嗰個世界入面即係例如喺星球大戰入面你有冇辦法生存咧？跟住我又喺度諗，其實我發現我對於自己咧都幾冇信心嘅。即係嗰種冇信心係咧，我諗唔到有邊一個電影世界入邊我係可以生存到啊！即係因為好，我咁樣講就係你會睇一啲電影咧，經常啲主角咧，佢哋可能都係本身係做一啲好平凡嘅職業，但係嗰啲好平凡嘅職業咧，有時候係可以幫助到佢哋生存嘅。即係嗱，打個譬如，可能有啲人係。识维修车辆咁样先算啦，整车嘅咁、样。咁但系系啦，可能喺嗰啲末日啦，跟住然后有丧尸咁样嗰啲咧， 然后你要走啦， 系啦，你要走啦， 有架车喺度， 有架车喺度，咁佢又即系呢一个技能系好帮助到你生存噶嘛？咁、我就谂咗好耐，我到底有咩技能呢 开麦做电台， 我除咗推 panel 之外，我都唔知道有咩技能。啊，我谂到。不过呢个会剧透，都系唔好讲。因为之前有一套叫《无声绝境》，咁啊，只怪兽系同啲 声音有关， 比较敏感。咁、我唯一谂到，咁呢一个应该可能会有机会咁样。 可能喺蜡笔小新大电影度就可以生存到咯，因为嗰件事系好读书时期小朋友嘅嘢， 系啦， 咁可以生存到啦。 哆啦 A 梦嗰个古仔入面就会生存到咯，因为有哆啦 A 梦，基本上你就唔会输噶啦嘛。 我谂我好阔嘅， 系 基本上但凡一啲动作电影啊、科幻电影咧，我估我都咧生存唔到嘅。 系 呢、這个唔系我识啲乜嘢，而系我本身个人嘅两个能力上嘅不足。第一 系 我好易晕。第二、我好怕痛。动作嘅电影呢嗰啲世界观你基本上如果你要喺里面生存到拳脚功夫你真係少不免。你哪怕係攞嚟主动地要攻击人又或者 防身。 防身自我保护都好啦。每次睇到嗰啲场口有人俾人打呢即係譬如打个肚啊搏湿一下都好啦。我都觉得哇好痛。因为我由细到大我都係 怕痛嘅人。 怕痛嘅人啦。在读书的时期真的没有跟任何的同学仔有任何的即拳脚之间的一些东 西。 因为我真的很怕。咁所以喺啲电影你一牵涉到啲情节，我就知道哇， 就唔 OK 啦， 我一定顶唔顺啦。 所以咧，我都有谂过噶。如果你俾我拣一种死法咁样啦，即系喺一个电影世界入边死咧，我宁愿系星球大战啦，或者系呢个侏罗纪公园。千祈唔好系咩咧？千祈唔好系呢一个恐惧斗室。 哇、 恐惧斗室我真系唔 OK， 恐惧斗室一定唔得啦， 恐惧斗室一定唔得。 我宁愿系灾难片啊， 系啦系啦， 末日灾难片咧，一个浪冚埋嚟就大家都一齐咩？ 系啦。 咁就唔好要有一种被折磨嘅状态。 系啦 ，Titanic 都唔好。 都 太聽力有啲辛苦， 即係嗰件事好耐啊嘛。 係啦， 咁啊動作戲基本上我都真係 解決唔到噶啦。 係啦，即係譬如睇007嗰啲咁樣樣咧，哇大佬點搞啊？我俾人追殺，你望佢攞武器啦。 好明顯你就係嗰啲咧，會係如果你喺007嗰個世界入邊咧，即係唔好講你啦，我講我啦，我一定係會為咗生存落去，我出賣曬啲情報俾人咯。 對唔住啊， 係啊，一俾人綁咧都未上車，我講啊我講啊咁。 我错，你唔好坏我讲嘅，我话静鸡鸡话俾你听好啦。 静鸡鸡话你听 嘅。咁啲动作场面嘅，我知道而家即系如果以我而家个人嘅状态唔得啦。另一种头先讲一啲，即系我怕晕啊嘛，科幻片搞唔掂。即系你举例《星球大战》咁样，哇！你揸住嗰架。嗰架X 嗰架 X-wing 嗰架嘢，你要逃走咯，然之后你首先个速度极快啦，咁已经可能会呕啦， 搞唔掂啊！ 跟住仲要36系咁转啦，咁已经惊咯。就算可以有机会科幻片做超级英雄，有阵时睇蜘蛛侠佢嗰个第一身视角咧， 要揈啊系嘛？ 我都唔明一个正常嘅人，即系正常嘅人类啦，本来好地地。正常翻學咁樣行路咯，突然之間識得玩嗰啲揈嚟揈去又唔驚喎，又唔腳軟喎， 佢又夠膽死喺個高樓大廈度跳過對面，佢都未即係 Spider-Man 最開始都未知自己嘅能力係點，佢已經夠膽死喺個天台跳過對面嘅天台喎， 又唔暈嘅喎，又唔嘔嘅喎，即係雖然佢話佢個身體嘅素質會 唔同咗， 係會唔同咗啦。咁但系 噶系嘛，都会唔惯啦。 系我睇都已经惊啦，咁 系咯。 咁所以我都发现喺好多呢啲咁样嘅戏咧，我应该系搞唔掂噶啦。我个人 同埋我应该如果即系我系 Spider-Man 都好啦，我应该揈两下我就落地呕噶啦，我就唔会噶啦，我就会怕咗呢，会觉得呢个能力好麻烦啊，完全系唔适合自己咁样。咁啊，另外就。大家近日好兴呢个嘅鱿鱼游戏啦，我觉得我都系嗰种咧，第一个 game 就会俾人拱出去牺牲嗰啲嚟嘅，即系完全你玩呢啲咧，即系例如嗰啲咩饥饿游戏都系噶嘛，你拣队友一定拣一个对自己有用噶嘛， 系， 咁我好明显呢啲系完全掩饰唔到自己几冇用噶。 你觉得你喺一个呢啲叫即系绝处时候嘅你，能唔能够保持头脑清醒？我觉得即系主角为例，好多时候系一啲生存嘅电影里边， 系 佢都能够好冷静。 嗯， 我喺呢一刻我要分析，究竟我哋点样突破面前嘅难度咧？ 我咁样解释俾你听，你就会明白我嗰个程度系大概去到点样。你有冇打过 war game 啊？ 有， 即系我讲紧气枪嗰啲啦 ，BB 弹枪嗰啲啦，即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参加童军咁啊，有啲打 war game 嘅一啲活动咁样啦。我行入去个场咧，我发现只脚冇力， 你会唔会太快咧？ 打 war game 啫，打 war game 咧，因为真系嗰种怕痛嘅程度系连，同埋你对嗰个未知啊，即系你净系知道哦，俾 BB 弹射中会好痛。但系你唔知佢有几痛，咁我对嗰种未知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恐惧感喺度嘅，咁、哦、所以后屘俾人射惯咗之后，发现就活动自如啦。但系当你未知道嗰件事到底 worse 嘅程度可以去到几 worse 咧，你就会喐唔到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谂法咧，我记得就系喺 Will Smith 有一套戏同佢个仔一齐拍嘅嗰一套，总之去到一个。唔知咩星球嗰度要生存啦，佢讲过一句说话俾佢个仔喺戏里边，就系话咧危险咧其实系真实存在嘅东西，即系 danger 系真实存在，但佢话 fear 咧其实系唔存在，系你幻想出嚟嘅嘢，咁所以佢话你要分清楚危险 同埋 fear 同埋恐惧系两样嘢咁 啊，啱啊，不过讲咗咁耐咧，其实我发现這些呢啲咧谂落都唔系咁惊，我发现有一个世界我有一个电影嘅世界我系必定系生存唔到啊。我是觉得惨我死的，就是这个上流寄生族。我觉得穷是很难，穷很难解决。穷呢，你 好多时候呢，啲人即係好叻揾錢嗰啲人係用錢去揾錢啊咁樣啦，即係不停咁樣滾存 係啊， 而我呢啲係唔識咁樣諗啦，亦都冇呢個咁好嘅頭腦啦，我只會一路窮落去，咁然後就不停咁樣滾存呢個窮嘅生活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難俾我去生存落去嘅世界嚟嘅。 上流寄生族 你有冇睇过？ 我有 韩国嗰套， 有睇过。其实都不容易嘅。咁当然佢撇除佢啲电影里边，佢要屈质喺一个咁样样嘅空间里边去生存，就系为咗等到去上面嗰、那个屋主唔知点样走啦， 系啊， 先上翻去。佢喺里边就挨日子啦，咁、 啊啊、 然后就一路都见唔到天噶啦， 系啊， 冇窗噶啦， 你唔会知道几时系日头，几时系夜晚噶。好勁啊！我覺得佢哋即雖然係電影啦，但係都真係好佩服佢哋嗰種頭腦，即係可以諗到哦，原來我可以咁樣寄居喺人哋屋企嘅喎，即係我唔得啊！我真係諗唔到啊！呢啲嘢 其實我哋都幾廢。講咗半個鐘之後，發現自己其實我都幾渣。 所以琴日咧同你傾開偈嘅時候，咪話咯，即係其實諗嚟諗去，其實真係諗唔到自己有啲咩技能係對 呢個世界 有貢獻同有用。 我覺得有咯，就係、是、我哋嘅豪宅去顯得大家都好叻咯。大家聽到嘅時候，哇！你咁都搞唔掂啊？咁我都唔好差啫。大家可以借用我哋嚟做一個對比咯，做一個 control factor 咁樣咯。 完全係，我完全認同啊。 因為如果呢個電影世界我哋能夠做得到咧，我淨係諗起郭富城做電台 DJ 嗰套小親親，我只能夠做翻呢啲。 應該 OK 啦，係嘛？或者係呢個家有喜事啊！阿周星馳嗰陣時一開幕就一開場啫。做紧电台嘅咁样， 我就只能够揾翻呢啲嘅工作去做。 所以我哋都系一个喜剧世界嘅人嚟嘅，只能够活喺喜剧当中。 你嘅存在啊，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喜剧啦，唔系我哋嘅存在，可以讲到唔关自己事咁样样。咁究竟啊，喺佢哋嘅呢个世界，你又觉得自己似系边一个角色呢？因为佢都利用到呢个西部嘅感觉。几个成员各自反映住佢咩酒馆老板啊、神枪手啊等等啦、啊。有 Nowhere Boys 嘅无处游人啊！ 狂徒齐集在这，专门就上马去深学舍。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安装新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的绝情。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子弹我早上好，以这吉他君困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来寻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仍然沉默真是傻。哦 我觉得我只会在这一首歌的世界观里面是余佬的角色。 走鬼啊。 走鬼。 我都是我都是。 The Way Boys 的无处有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明早初时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强烈季候风信号，呼吁市民明早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说，根据最新预测，预料现时徘徊在南海中部，距离香港超过600公里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在明天开始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逐渐移向海南岛一带，较之前预测更接近广东沿岸。天文台又说，受东北季候风以及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下，明日至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雨，有大浪和涌浪。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正检视健康码等措施，如果日后认为有需要实名登记才发挥效用，将会尽快落地。但由于一切仍然要专家对接才能够确认，因此稍后才作出汇报。薛永恒说，现时本港有条件和内地通关，但需要全面检视不同的防疫抗疫措施，以令中央更有信心开关。而在不同领域下，国家在防疫抗疫都做得非常成功，反观本港在部分工作上与国家有落差，怎样在能力范围之下将落差收窄，避免在通关之后影响防疫抗疫工作，是现时工作的主要目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香港经济保持稳健，对前景感到乐观，又说有赖国家和社会努力，香港目前的经济环境得来不易。邱腾华出席施政报告记者会发言时说，根据统计处和投资推广处的调查，今年海外和内地驻港公司的数目达到9049间，比去年增加24间，反映疫情和社会暴乱事件之下未有很多公司撤资，雇佣人数亦都有增加，达到473000人。香港的初创企业数目亦增至3755间，较去年增加12%，雇佣13000多人。数字反映香港仍然是世上具吸引力的地方。邱腾华又说，香港贸易总额创新高，今年头八个月达到65000亿港元。他提到，香港信保局将加推三项的新支援措施，帮助香港的出口商。中大学生会上午宣布解散，学生会办公室已经关闭，学生会民主墙同日被围封。民主墙张贴学生会解散的声明，外围就被多个铁马围封，铁马标记为中大物业管理处。中大师生中心管理委员会的公告指出，上月已经通过文化广场报告板，即是民主墙的改善工程，报告板即日起至11月暂停使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科学园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场，咁但系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几条嘅龙尾分别去到大埔公路近沙田马场、大老山公路近亚公角同埋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咁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有意外，而家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大埔公路近沙田马场、大老山公路近亚公角同埋马鞍山路近大水坑站嘅。咁虽然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大车龙仲系有待消散。

太失，微薄爱重，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字条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劫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说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 新收到郑欣宜嘅派台作品，叫做《最难行的路》，系有啲路系难行，但有时自己都会行得舒服啲、开心啲。最后点样拣呢？有时都应该容许自己脆弱一下嘅。 抬头望白天极暗，垂头亦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之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苦行。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喜乐的庄，靠每步走出的宽广，期望可找得到答

随着疫苗接种计划推进，最近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新增病例减至百多人，昨日住院患者为751人，居家治疗减至650人，重症患者减至77人，有关数字显著减少。东京都在上个月30日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以及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偏东风。另一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时各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三亚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向海南岛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强风程度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时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嘅冧树事故啦。而家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嘅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不行多车，不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啦，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啦，在浸会桥面近住多实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之前曾经有意外，清理了了，不过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香港大学明德村。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多车，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庄至到天富海湾一段比较多车一些，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的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近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嗰首冠军歌 叫咩名啊？ 叫青鸟，唔知道有冇听过、嗯、我觉得好好听。 你可唔可以唱一两句啊？咁 清风嘟嘟嘟，我心里转。 哇，好听啊！呢歌简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唔系 清风嘟嘟。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Hi, this is Mariah Carey. I'm Annie Lewis. Hi, this is James Blunt.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Yo,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It's DJ Alex. Come on!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杨彤，十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阿一的温柔指数有多少分呢？ 四分。一定不是偏温柔那边。因为他说我咯。 我是石山家的杨彤，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搭上， 暗恋交幻象。 波成，我今日真系好好奇，你会写一句咩俾呢位嘉宾啊？ 佢组合个名字已经难食噶啦，个字佢自己个人个名字都好难，但我哋都谂到，听住咯。 你精我都精 ，Curious。 哇，咁都俾你谂到，你都精喎。 今日嘅嘉宾有 Jen Curious 嘅 Hi， 系你精我都 Jen Curious。 我见你头先嗰个现场系错愕啊，听到之后，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开麦之前咧，佢已经问噶啦，诶、哎，你系用我哋中系用我中文名定英文名去做啊？今次咁样，我哋就话第一次做个人就梗系用英文啦，以表诚意。 同埋我见到你用绿色嚟到写我英文名噶，好似系一个竹叶 Jen。 啊！我哋都谂紧，你冇理由唔知嘅呢、這个。 OK 好嘢，大家升到啦。OK， 好升到就得啦。因为阿斌有问我嘅，用中文定英文咁样，我话英文好似好啲、啊，第一次咁样，虽然好难，跟住谂咗好耐，我哋，跟住我唔知嗰晚突然之间谂起呢句嘢。你遮我都遮， 下次上一个人老精鬼老靓， 哇，几好啊呢一、這个，你 keep 住食嗰个字都得啊呢一、這个，下次应该食唔到英文嘅啦，我估应该好难， 食唔到啦，下次中文啦，中文用一次啦都， 陈水扁容易啲， 喂，而家有咁多新人，有咁多。好得意嘅名字都幾難諗， 難㗎， 係咯，係 啊，仲要個個唔一定會分享佢嘅 中文本名咁。 係咯，好想你哋訪問 Tyson Yoshi 啊。 誒、欸，又訪問咗啦。 咁係，咁、哦、我聽翻先，我自己聽翻啊。 我哋開股俾你聽先都得㗎。 我係咩嚟㗎？ 我哋嗰個係 一反常態 Tyson Yoshi， 食嗰個泰音。一反常態，我哋都係講啊，即係佢嗰個即係音樂，佢行嗰條路係唔係好所謂傳統嘅，即係入大公司啊，做啊嗰種。 咁佢今日好型，有冇笑一下？ 系有笑嘅，系有笑嘅，系、哦、有笑嘅， 几有礼貌呢、這个年轻人。 咁我送俾阿水嘅呢一句，即系 你精我都精 ，curious 咧。我哋会想讲啲咩咧？我哋都谂咗好耐。咁系讲酒啊，你话真系讲你本人嗰个精唔精嗰样嘢咧？我哋选择咗后者嘅。 好， 系啊，即系你自己由细到大会唔会都觉得自己算系一个聪明嘅人咧？就喺、是、即系唔知你音乐上面，但系又总之有啲范畴，觉得其实我都几叻啊。 童年开始都得嘅， 由细到大即系老师或者亲戚朋友阿爸阿妈咧，都有用聪明呢个字去形容我嘅。不过咧就加咗一个字喺前面，就系、是、小聪明嘅。 啊、哦，通常多咗一个小咧，嗰、那个意义争好远。 系啦，即系例如我可能我中学嗰阵时候。其实是被老师罚抄的、 嗯、 其实我是可以用两个钟头就罚抄晒的，最后我决定用两个钟头学 Photoshop 怎样去排版彩色影印双面去做到这一件事咯。 我以为呢即是你还是用那些传统方法，不知道怎样将几支笔放在眼尺那里呢，即我以为是用这些，哇你再离谱一点、啊、你 我觉得我妈那个就是太旧了。即是喂你不是吧，还用间尺黐原子笔。你买了部电脑回来就好好用它啦，还有个彩色printer在家。 你都好有心，即是即刻要学这件事。 对排版原来都几难咯，即系要对正，仲要你知道自己个 printer 到底点样先可以 print 到双面出嚟系一模一样啊嘛，那个位置，咁所以系度咗好耐嘅，咁但系都系用两个钟头，咁你话你选择用两个钟头 Photoshop 定用两个钟头抄啊？ 咁梗係 Photoshop 啦， 因為 Photoshop 放識咗一次 set 好咗之後，你以後再罰抄都係 你啦。你個 template 喺度，同埋咧有一樣嘢，即係正面啲睇啊嚇。你因為罰抄呢樣嘢，你學多咗個新技能、啊。你本身罰抄其實你係學唔到任何技能嘅，但係你而家學識咗 Photoshop 喎，起碼係咪先？ 同埋我中一至中五咧係冇做過功課噶。 咁啲嘢係又係影。 你以為抄功課？我连抄功课都唔抄噶， 嘥时间。 我请隔篱个同学食热狗去啊！你帮我抄啊！ 唔系咁都要有翻咁上下财力，呢啲日日咁做。 所以呢啲就系嗰啲小聪明咯。同埋有一个咧，就我妈咧就记到而家嘅就系、是、啊，嗰阵时屋企请咗工人，咁咧我就叫晒啲中学同学，喂，嚟我屋企食印尼捞面啦，人手翻20蚊啦。然之后佢就开始问点解啲面食得咁快嘅，然之后我工人就读穿咗啦！哦，佢有好多同学上嚟食嘢啊，系啊，但系最后都话，我都系同佢讲话冇啊，我见佢哋好似好惨咁，叫佢一齐上嚟食咯。佢唔知道我收钱，但系嗰一年就因为咁样买咗对 Jordan 12咯。 吓，我又好想问啦，点解你同学会咁傻猪肯上嚟亦食你20蚊一个捞面咧？ 因为下面茶餐厅都35蚊一个餐啊嘛， 哦 okay、 即系计过条数咯。我啱啱仲想问你何来嗰时揾钱去，即系揾人帮你抄功课？ 系啦，我都想 讲，因为我觉得你揾钱都系小聪明嘅方法， 系冇错， 就系、是、呢、這个 卖。卖闪卡都是我其中一个嚟。 卖闪卡是卖咩闪卡嚟嗰阵时？ 我边会中意美少女战士？但我专抽美少女战士， 因为个市价高啲啊。 唔系啊，卖俾啲麦粒佬咧，你卖 NBA 卡啊，卖龙珠卡咧、啊，哇，系咁讲价好烦嘅啲男人。 系、 女仔一见到，哇，要一套啊，几多钱啫？好啊，卖成套买好唔好啊？成本买。 呢样都计埋， 所以话 系好多女人买嘢系女人买嘢冇咁 ogle 啊。 咁我发现呢种即系细个时候自己嘅小聪明，去到自己慢慢长大之后，对于呢样嘢嘅睇法有冇唔同？因为细个觉得哦呢个系一个我用嚟处理方法嘅一样嘢咯，即系好简单啫。即系如果人哋咁做，我系唔中意做呢一种，我有其他方法啦。咁会唔会去到大个个人会开始叫做即系叫做沉稳啲啦？ 冇 呢啲。 冇啊，所以而家喺呢個社會好危險啊！呢個人係啊，所以真係好百厭咯。成日例如有人以前喺學校有啲校規嘅，咁佢咪話啊唔好前音唔準過尾，滴水唔準過耳珠，後邊個髮尾唔可以掂到領。咁我就剪咗個雞冠頭翻學 啦，按住佢個規矩之下。 然之後咧，老師話咁唔俾 gel 頭噶嘛，我就同佢講唔係吹出嚟噶，成個用風筒吹啊，乾曬、乾曬吹出嚟。 然之后咁校规冇定㗎嘛。最后学校嗰个校规要加多个不准标旗立意，我系觉得自己成功咗。 嗯， 即系我咪之后咪第二日我铲咗个头。 因为你学校从此加多一条校规。 系啦，咁我觉得好开心咯、啊， 留名青史嘅感觉。 都冇人记得嘅，冇人知嘅呢件事都只喺训导房入面发生。 冇人会记得嘅咁啊， 冇人会记得系我嘅。 系 系啊，但我自己开心咗，觉得啊，就系、是、其实你系咁不停揾呢啲咁样嘅窿窿罅罅，其实某个程度系帮紧成个制度去完善咯。就是、因为有我呢啲 hacker 去不停试你个 system 啊嘛， 系又啱， 然 之后佢先要谂点样再 improve 咁样， 系啊，所以就继续都系抱住呢个心情去生活啦。咁所以喺无论任何嘢里面都会得到好多乐趣咯。 哇！即系如果唔系因为阿水咧行咗做音乐呢条路咧，佢应该可以做专门另一啲职业，系一啲大公司请，就系、是、专请佢呢啲人咧去 搵 漏洞啲 漏洞 啊，咁然后就不停咁样修补自己。 真系噶，如果行歪咗少少，我就系做电话骗案嗰啲。 咁但系呢一样嘢，即系啱啱讲嘅嗰种，即系喺一个所谓嘅框框底下，你搵一啲窿窿罅罅去行去。音乐上面你自己觉唔觉得都系由细细个到而家，哦呢一样嘅性格或者呢一个嘅特质都似系 永远有咗呢个冲动去好快去谂一个解决嘅方法咧，就起码我唔会去，我谂唔会去犹豫先咯。当我想去试一样嘢嘅时候，就会用咗自己嘅小聪明，觉得系咪即系可能听完老师傅讲，其实要十年功力先做到嘅，我就话。俾十个钟头我试下先，咁可能就会有呢个咁样嘅勇气去试咯。即系好似有时我同 ROT 嘅队友倾偈，我问阿杜，喂，你玩咗几耐夹 band， 你先第一次出 show 啊？佢真系同我讲系两年咯。佢系用咗两年时间喺网上面识咗班朋友一齐练紧啲 jazz standard， 然之后觉得自己 OK 啦，咁然之后先要两年后出第一次嘅 show。咁佢就相反问翻我，你咧？你第一次出 show？学弹吉他一个月后咯，我话去咗三个 call A D E， 然之后我叫个鼓手打住 boom 吧 boom 吧 boom 吧，我就组咗一队 punk band 啦。我话真系好冇廉耻啊！呢啲 好大胆啊！你个人 好冇廉耻啊！系啊。 咁但系嗰阵时变相你出 show 玩嘅歌会唔会有限制啊？ 咪嗰三个 call 咯。 OK。 同埋都系嗰个 beat 咯。 OK。 咁所以唱唔同嘅嘢咯。第一首系关于苹果嘅，第二首关于厂嘅，大概系咁样咯。咁但系。呢样嘢令到我好容易去接触一样嘢先，我唔会去即系可能有啲人会好紧张噶嘛，即系可能话，我未试过噶，我都系唔啦，我都唔系，我未试过，可唔可以俾我试下？我多数系咁样咯。咁、所以喺做音乐里面，亦都系因为咁样，所以我识到 Tarifa， 佢本来系玩 jazz 嘅，点会识到我呢啲咁样嘅 band 仔啫？咁就系龚志成问咁，我试下咯。咁然之后阿杜又问我，喂，有啲工作位先试下，我试下。即系可能例如无双嘅主题曲，如果唔系阿大伟同我讲话，你试唔试下录电影嘅主题曲啊？我话都试下。即系有好多嘢唔会经历到咯，即系我点会有机会去金像奖度坐啫？即系所以呢啲嘢就我谂系就系、是、我呢个咁嘅性格令到我行到呢啲咁嘅奇怪嘢咯。有一次试过系同李健和踢波添，都唔关事，系咪好奇怪啊？苏州无夹 band 夹到同李健和踢波咯， 呢个缘分啊！ 佢问有一个杂志就话：喂，我哋嚟紧喺中环会搞一个五人足球赛，苏州无有冇兴趣参加？咁我哋问对手有咩噶？李健和山道士啊嗰啲啊， 我梗系去啦， 梗系去啦。如果唔系嗰啲人话：喂，唔好啦，唔好啦，人哋咁 pro， 我哋都系唔去。咁就可能冇咗个机会嘛。虽然我最后落场跑一分钟，我系气馁气喘，但系我觉得哇，我同咗李健和踢波啊，仲要系短头发嘅李健和啊， 就可以以后又可以攞出嚟啊，我讲啦，可以，好开心。 山道士，我以为细个以为系喺足球小组走出嚟嘅角色嚟噶嘛， 真 系 有呢 个 人， 山道士叔叔 系啦，真系有咁样。 咁所以有时自己就系因为可能咁样好幸运地做咗好多奇怪嘢咯。 咁如果讲翻转头，今次呢只歌做过就第二首啦，今年之嚟嘅第一首妈妈啦。咁嗰阵时又有冇一个人即系叫 trigger 到你，可能类似一个挑战，喂，不如你自己做一只啦。自己 solo 嘅，即系唔再系即系同 ROT 啊咁样去做。 其实就系因为有夹足生毛，有夹 ROT， 亦都有同 Tom Beats 一起做音乐嘅呢啲经验咧，就发觉我始终都系一个好顾及人感受嘅朋友。所以即系有时我觉得我虽然话系我写歌词，但系写出嚟嘅嘢，我希望我嘅队友同我一起玩音乐嘅时候会有共鸣，会有一个 mutual understanding。即系唔会话，我净系写首歌话我好中意食牛扒嘅，点知我成队 band 都啲人系食素嘅， 咁 佢哋点样投入到个音乐咧？咁所以我就会可能 modify 一下，大家倾偈里面我得到啲灵感，我就会写咯。 但系当我去做我自己 album 嘅时候，我就发觉原来当我一个人嘅时候，我就可以写一啲平时同其他人一起唔会写嘅话题，因为我唔中意喺其他人面前去叫咩咧 self pity 点啊？自怜啊，即系我唔中意咁样，我唔中意喺人哋面前话，哎，好唔开心啊，哎呀，好惨，我好接受唔到自己系咁样嘅人嘅，咁所以咧，我喺朋友面前就好少会讲呢啲，咁所以原来我要一个人坐喺屋企，我先至可以同自己讲呢啲嘢咯，咁而有好多好唔开心嘅嘢，我唔中意出街讲唔开心嘢嘛，咁所以又屈住咗喺度，冇乜位可以发泄，咁最后咪喺屋企嘅嗰一个月里面，我写咗十首歌去将呢啲全部发泄晒出嚟咯。 哦，即系所以变相呢十首歌都系关于围绕住一啲你一路发泄唔到嘅情绪嘅。 系啊，系啊。 OK， 咁所以有十首歌系咪其实十首歌都会推出，就系会喺嗰只碟嗰度咧？ 系啊，嚟紧应该可能喺年尾之前，我哋会出咗个 album 啊，唔系我哋，我 系 出咗 album。 惯咗讲我哋 系啊，系啊，你话隔咗几耐 band？I'm on behalf of 好多人咁样，永远惯咗。 好似都系我哋，而家就真系属于你嘅。 但系所以我今次就系例如好似妈妈呢首歌，我咪会可以一个人嘅时候，我咪面对呢样嘢写出嚟咯。但系我唔知道，咁好似对于阿杜嚟讲，阿杜个 family 好 sweet 噶，佢哋其实成日都讲呢啲咁真心嘅说话噶，平时都，所以佢咁可能 out 唔需要一首咁嘅歌，系啦，咁例如逐个咁样，系我真系要喺屋企好要自己同自己讲先讲到咯，唔通你同个 friend， 你个 friend 同你讲话，我移民啦，我嬲你啊，唔同你讲嘢啊，咁咩？ 系，但系都系祝福佢噶啦，系嘛？ 就算强颜欢笑都系咁讲啦， 都要咁讲啦。 咁所以，但系翻到屋企，其实系唔开心啊！呢啲咪就系屈住咗嘅嘢咯，同埋好似对妈妈讲爱你呢啲咪就系卅年都讲唔到嘅嘢咯。 算刺出地球妈妈，在世界的尽头看着月球挥挥手，看 就身边无吉他。 基本新闻之前听过有 Jane Curious 之前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妈妈》。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介绍逐个逐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明早初时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强烈季候风信号，呼吁市民听朝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说，根据最新预测，预料现时徘徊在南海中部，距离香港超过600公里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明日开始采取较为偏北的路径，逐渐移向海南岛一带，较之前预测更接近广东沿岸。天文台又说，受东北季候风以及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听日至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雨，有大浪和涌浪。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正检视健康码等措施，如果日后认为有需要实名登记才发挥效用，将会尽快落地。但由於一切仍然需要同專家對接，先至能夠確認，因此稍後先至作出匯報。薛永恆表示，現時本港有條件同內地通關，但需要全面檢視不同的防疫抗疫措施，以令中央更有信心開關。而在不同領域之下，國家在防疫抗疫都做得非常成功，反觀本港在部分工作上同國家有落差，如何在能力范围之下将落差收窄，避免在通关之后影响防疫抗疫工作，是现时工作主要目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或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的洪水桥连接前海的铁路项目引入竞争，但如果要在北环线支线、东铁线加一个站到深圳引入竞争就困难，因为东铁由港铁营运，由港铁负责项目较为合理，但政府仍然可同港铁商议工程造价同效益，佢唔会为引入竞争而引入，当局会逐个项目检视。在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林郑月娥又话，一直倡导运输基建先行，认为以往用人口流量、经济回报考虑交通基建，佢有所保留，强调北部都会区应该有新思维，即使今日冇用，亦要预视情况，以免當區居民因為未有基建而反對發展。天氣方面預測多雲，有狂風驟雨同雷暴，聽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強風程度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大浪同湧浪。展望星期六至星期日初時風勢持續頗大，有狂風大雨，可有大浪同湧浪，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巨浪，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你正我都正 curious。 咁我哋苏音乐嘅嘉宾咧 ，Jan Curious 阿瑞啦，又你而家嚟到第二首嘅呢一个个人嘅派台歌啦，就系、是、逐歌逐歌嘅。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又会估下呢首歌，你又最中意听我哋估嘢啦。 系啊，但呢首咁明显都要估， 系、哦、 都系特登估嘅， 所以都要出我嘅绝技啦。 你唔好理我啦，总之我都估到啦， 出一啲大包围战术咯。 好啊，哥你出大包围 啦。系啦，因为咧去听翻即系其实阿水佢自己个人作品咧，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暂时听到嘅共通点，就系佢自己做嘅作品比起 band 会系再 clean 啲，或者有时候系比较多 acoustic 嘅元素喺入边。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系佢好刻意去想营造自己嘅作品。同 band 嘅作品會有一個好大嘅分水嶺，就係、是、可能佢哋嘅編曲上面，阿水係想盡量做得 clean 啲嘅，即係我估呢一個係佢當初做自己嘅歌嘅其中一個考慮嚟嘅。 嗯，好啦，咁我估嗰樣就係、是，因為我聽你兩首啦，即係自己嘅作品咧，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即係一般流行曲啦，我用呢個 term 啦，即係大家都會諗就係、是，哦，嗰首歌會有一個遞進嘅，或者去到可能 last chorus 有一個高潮，然後可能入個鼓啊，或者點樣啦。咁但係呢首歌我發現好得意，就係聽好多次咧，我發現嗰個所謂嘅高潮位咧，唔係喺嗰個樂器啊或者點，而係喺嗰個情緒嘅累積啊。即系由前面一路去到后面嘅时候，就听到呢一种真系好强烈嘅，而唔系因为嗰啲声多咗乐器好丰富，就有个高潮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会唔会就系你做自己个人作品嘅时候会发现到就系、是，我、哦、好似即系有少少回应翻阿斌讲嗰种咯。我唔系要用一啲好复杂或者好似 R O T 嗰种唔同嘅音色咁样去做一首歌，真系自己个 emotion 攞出嚟，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喺一首歌里边系会出到嗰个高潮，就系个情感啦咁。 這個本來應該要等出碟嗰時先講嘅，不如我哋而家講住先啦。 唔係啊，因為其實一開始嗰時就係諗做 album， 我喺度諗同 Tom B 做咗三隻歌嘅 EP， 做咗兩隻，然後 RT 我哋出咗好多 single。 係， 但係我諗我以前自己聽歌嘅習慣係點嘅咧？我係真係中意聽隻 album 嘅。 嗯， 其實一隻 album 對於我嚟講係一套電影嚟嘅。 嗯。 由第一隻歌聽到最後一隻歌，你有一個感覺，有一個氣氛。而而家可能我哋用數碼平台聽歌，好多時候自設 song list， 你已經係可能每一個歌手你聽佢一首，可能喺佢 album 裏面抽佢其中你中意嗰一首就排咗自己嘅 list 去聽歌。但我好希望，其實所以而家我派緊歌嘅時候咧，我個心情係好矛盾嘅。我又要講一首一首歌，但其實我想大家係成隻 album 出咗之後，由第一首聽到最後一首，你就會明白我做緊乜嘢。 嗯， 其實係一套電影嚟嘅。 嗯， 係一個感覺嚟嘅。而你話點解啲樂器你哋兩個啱咯？所以就係而點解啲樂器咁簡單咧？其實唔係我特登去諗，就係我突然之間諗一諗，如果有一日我嘅所有朋友都離開曬我，而呢一個係好大可能嘅事實嚟噶嘛，人係會老噶嘛，大家逐個逐個都會喺身邊消失噶嘛，真係咁，所以逐個逐個係第一首歌嚟嘅，即係我寫嘅時候。咁如果佢哋都會消失，你仲可唔可以話喂 ，Tulipa 幫我彈吉他？阿杜帮我弹个琴啊，子瑜帮我打个鼓啊，或者我就算唔揾队友啦 ，Jason 区帮我弹个吉他，我都可能好难做到呢样嘢。我就问自己，一个人唔好理嗰个技术有几高，做到几多咧？咁、我咪觉得好咯。咁我最 capable of 咪就系攞住支木吉他去写歌，嗰、那个就系我最直接嘅方法。所以既然系咁，点解录出嚟嗰阵时候要变咗唔系我一开始做嗰原始咧嘅感觉咧？咁、而去到录碟嘅时候。咁我都覺得 系啊，真系入到录音室，我弹嗰首吉他真系唔掂，系连跟住个 click 都有啲困难。咁所以系技术上我真系做唔到，所以我就请咗一个唔可以话系完全吉他手嘅吉他手嚟帮我咯。嗰、那个就系阿 Sunny 咯，即系 Super Moment Sunny 咯。成只碟嘅吉他都系佢录嘅，因为我佢系唱歌嘅人，佢唔会净系谂个吉他，佢对于个 melody 好敏感，所以我特登问佢，同埋。始终呢一个系喺我人生一个好重要嘅阶段里面，同我一齐喺同一间公司度行一段路嘅一个人，所以我今次其实系揾翻晒所有喺我以前同 Gary Chan 合作嘅时候嘅身边嘅一班朋友去做呢只碟咯。系啊，其实因为我成只碟里面冇乜真乐器嘅，得个木吉他同埋Tarifa 嘅电吉他一支一首歌，同埋个 cello 嘅啫。系啦，鼓我都系假嘅，全部都系。 OK， 咁譬如呢一只歌亦都有一个名字啊 ，Anna Hisbert 啦，咁啊佢又帮你做监制啊，亦都有系咪有帮手去唱少少和音呢一首歌？ 系啊，其实 Anna 就我哋机缘巧合地认识咗，然之后我又好中意佢嘅音乐，咁佢有时会可能问一下我一啲关于即系做 live 啊咁样嘅一啲技巧上嘅问题，咁我哋系因为咁样认识嘅，咁然后就发觉大家都系咁读。即系大家都系咁中意，净系坐喺屋企。 嗯， 咁有好多嘢一坐埋就好啱倾咯。第一样嘢，我哋去录呢只碟嘅时候，佢问你想唔想要一真鼓啊？我话我真系唔想接触人咯，你觉得假嘅得唔得？然之后梗系得啦，我都最憎接触人。咁然之后就系咁咯。然之后我哋系不停谂紧个 production 嘅 schedule， 系谂点样可以尽量减少见人嘅次数，同埋点样可以尽快地录晒嗰啲嘢，唔使。嗰啲人見咁多次咯，即係希望兩日新年錄曬佢啦。其實係因為我都唔想係咁見住新年啊， 係 即係有時做緊嘢嗰時就做緊嘢啫，但係坐喺度要捱時間嗰啲揾啲嘢講嗰啲好無聊啊。 哦， 即係我同 Anna 都係一個咁嘅人， 係 咁所以就盡量想接觸少啲人。咁例如我哋會諗緊第二隻 album， 我哋直情諗，不如我哋連去錄音室都唔好啦，不如我哋揾個自己地方搞掂佢。即系好开心，我而家觉得，即系以前喺度追求紧一啲声音嘅 quality， 但系 ROT 都会嘅，但系我自己做，我自己话事啫嘛， 系 咁，所以我就觉得好自由，好开心咯。即系如果一个普通嘅电饭煲，佢嘅功能就系用嚟去煮一碗好食嘅饭嘅话，我唔需要喺呢度黐 bling bling 落佢个电饭煲度，或者喷七彩颜色啊，咁样令到好似咁样用。我明白咁样 marketing 嚟讲咧，喺个马市场上系容易啲 stand out。你睇下呢个电饭煲仲可以用嚟听歌添，插个电话落去。咁但系我突然之间谂翻有一下，就系点解我中意做音乐？ 嗯， 系因为我中意听音乐。 嗯， 而我第一次听音乐，点解会令到我觉得咁触动到我？系因为佢真系令到我有一个情绪咯。咁其实咁简单嘛，就系点解你中意研究发明电饭煲，系因为你曾经食过一碗好好味嘅饭。我今日只不过系翻翻转头谂，不如唔好再去雕琢嗰个电饭煲到底喺呢个 market 度点 stand out， 不如去谂翻嗰碗饭系点先叫好味。我第一碗食过好味嘅饭到底系点嘅，我即系喺度谂咗好耐咯。咁所以我咪谂，其实原来可能电饭煲都唔使咯。其实原来钵仔饭就咁摆落个蒸炉度蒸都得咯。咁就变咗就好多框框冇晒，以前即係可能做嘅比较複雜嘅音乐到而家就觉得係囉。啊，同埋一个点嘅就係呢隻碟成隻 album， 我係希望三个女人听得明嘅啫，就係我阿婆、我老婆同埋我媽嘅。 嗯， 咁呢我老婆係冇攞起本歌词书睇歌词嘅習慣嘅。我阿婆耳仔有啲懵懵地㗎啦。咁我媽呢又係都係嗰个年代听歌嘅人。你要俾佢一聽喺電台聽到，就要聽到嗰粒字係講緊乜嘢啦。所以我特登唔去寫一個太複雜嘅 melody， 令到佢突然間可能轉咗假音，佢就已經聽唔到嗰粒字啦。同埋嗰粒字要一聽就要聽到，唔可以要睇歌詞先得咯。即係可能我聽過一首歌，可能係話看看這篇幅，又像讀過了一次。但係對於我媽嚟講，點解會有隻篇幅嘅？係咪佢冇咁樣？佢唔會咁文學去諗呢個就係嗰個一篇篇幅 嗰個篇幅 係啦。就是咁样啫嘛，即系好似今日有个朋友问我：，喂，你识唔识游游啊？哦，做咩你要装衰？唔系啊，我问你识唔识我 friend 游游啊？ 哦， 系啊， 算呢個 gag 啊，之前做訪問嘉賓都有搞過。 OK， 但係會令我媽，但係會令我媽媽產生誤會嘅。 我明白你意思。 咁所以今次就好似有咗呢啲 limitation 咧，我咪更加清晰地，你會聽到兩首歌已經開始 get 到哦。佢做緊個 vibe 或者個 style 係咩咯？簡單好多。 咁啱啱講，因為呢、這個你心目中有三個人想佢即係聽到、聽得明呢只碟。咁但係呢一個嘅念頭係有冇一啲嘅嘢 trigger 到你去有咁樣諗？定係當你行自己嘅 project 嘅時候，天花龍鳳咩都諗，就出現咗一個咁嘅諗法咧？ 做足真無嘅時候，我太太有時真係唔會去研究嗰啲英文歌詞到底我唱緊啲乜嘢，佢都係純粹 get 到嗰個 live 嘅氣氛，佢覺得哦好聽啊，唔好聽啊，但係可能深層啲嗰個歌詞嘅意義，佢唔會知道。然後咁，所以去到 ROT 都已經令到我太太可以聽到明啲噶啦。 係， 咁但係我好想係婆婆同媽咪明咁咯。咁所以就先至會揀咗用呢一個方法去寫咁簡單嘅嘢咯。係啊。 咁跟住落嚟啦，即係我唔知可唔可以而家趁而家可以透露咗先嘅，因为头先讲到咧呢只 album 入面有十隻歌咧、即係其实有好多关于一啲之前同朋友宣泄唔到出嚟嘅情绪咧，我想即係探讨下，除咗因为妈妈同逐个都係一啲关于人嘅情绪、但除咗关于人以外，其实仲会唔会有啲其他嘅嘢係喺入面嘅？ 有㗎。 但 系呢啲我谂可能到 album 出嗰阵时， 所以我系而家好棘住，我又想讲俾你听，但系好似唔应该喺呢个时候讲俾你听 ，album 又未出，我其实应该而家讲晒，剩低嗰八首歌俾你听。 咁又唔使嘅， 我会想知道，但系就费事啦。 系啦，但系我又点都想挫下咯。 但系有啲例如系过去屋企里面嘅茶余饭后嘅话题，或者讲多两句会变争吵嘅话题噶嘛。咁我屋企都不例外。但是我好想用一平时讲嘢咧禁唔住这个火，我想唱歌的时候用一个温柔的语气去同他哋讲我的一啲睇法，所以我希望是这样，他会明白多啲咯。即系所以例如妈妈，我平时对妈咪讲嘢可能都是语气衰嘅，但系我就系所以原来我要用首歌先可以温柔咁样同妈咪讲，妈咪其实我都爱你嘅，但系我平时好难咁样讲嘛，就算喺屋企讲系，妈咪你知道我爱你噶啦，你知噶咁样嗰啲咯。 但系你去写完呢只歌出嚟之后，有冇试过喺屋企成日有意无意又播下啦，或者可能真系尝试认认真真用翻嗰只歌个 mood 啊？ 冇，我妈成日播，然之后我喂唔好播啊。 尴尬啊！ 然之后话做咩？阿仔写俾我首歌咁好听，做乜唔播？就系你讲呢啲嘢尴咯。 其实系， 我话你等我出咗门口先播啦。 OK， 明嘅，明嘅，大家都系仔，我觉得呢个完全系理解嘅。 系啦，咁我都特登已经系用唱歌嘅方法同你讲，就系我平时唔想兜口兜面讲嘛。 仲要系咁， 你又要讲，送一次俾你。佢仲要喺周街同啲街坊讲，我仔只歌啊，唱俾我听噶，阿四婶你听下。 所以你 我谂你嗰个 mixtape 都已经好多人听过 了，已经系有共鸣啊！即刻， 我有时对阿爸阿妈啲感觉都喺节目度讲，但系见到佢从来唔会讲噶，即系佢啲街坊听完之后啊，你个仔又讲你啦喺节目度，但系翻到完全唔会同佢讲任何一句嗰啲喺节目里边讲到好似好伟大嘅嘢咯。 大家好明我嚟噶， 大家啲做仔都系 系咯，有时都唔知对佢好唔好啊。 系啦，即系我哋嗰种对佢好，有种适可而止够就得啦，你明就得啦，咁样嗰啲噶嘛。 我以前啊出 show 啊，我啲。有啲讲 fans 呢个字好肉酸，但我有啲乐迷啊，系同我讲，今日咧你妈咪企咗我哋隔篱啊，佢系咁讲咧，话呢个我个仔啊，呢个我个仔咁样，好 Q 啊，你妈咪，我好觉得好尴尬咯， 但开心嘅听到，不过只不过系尴尬啫，少少。 系啊，你话， 台上面嗰个我个仔啊，咁就因为呢一首逐个就话喺呢个 album 里边佢会即系第一， 系我写嘅第一首歌， 第一首嚟， 十首里面我写嘅第一首，而都系因为呢首一开始咗我就停唔到，然之后决定写晒成只 album。 咁呢一个嘅触发点系咪真系身边有朋友可能移民啊，或者离开咗，跟住开始？ 系 啊，真系好，好唔开心咯。但系即系，但系当然喺 farewell 或者喺每个嗰啲 last dinner， 你都系要，得啦，点啦 ，keep in touch 啦，而家科技咁发达， 系 啦，点啦，咁啊咁讲嘅啫。最尾个拥抱系揽到实一实咁样啦，但系翻到屋企你就会谂系咪真咧？唔系真嘅，即系始终你都有13个钟头嘅时差咯。 系， 呢个系好难避免到嘅。 我自己都试过喺英国读大学，即系同我而家嘅太太嗰阵时候都系因为咁样 long 啲分手嘅啫嘛，我顶唔顺嘅。 系。 是啊、 但是后来 又可以 读完书回来咪再先再拍过、啊、 因为不用空点嘛、啊啊、 原个时区是 很大关 系的、啊、即是你想想我教闹钟我回学之前起身跟你讲电话你就可以在你放工的时候了然后我想想到我应该是要学习去接受他好像平时我在朋友面前这样很乐观定、是说我真的发泄不到啊，所以我真的决定不如将个嬲写出来啦。 嗯， 我写完个嬲出来之后，我啲朋友听完之后，个个 send message 俾我，你唔系嬲我嘛？然后啊，你听咗首歌啊？然后唔系嬲你啦，而家写完咪唔嬲咯。 但系今次见到逐个即系喺填词嘅部分，有揾埋阿玲一齐去做创作啦。即系亦都点解会系零舍舍呢一只会系同阿玲一齐去合作？因为我见妈妈系自己去，因为好出自个人感受啦。 因为妈妈系去到 album 嘅第八首歌，我已经开始有信心自己搞掂。 虽然大家听到派台是第一首，但喺碟里边系第八首， 所以原来系会就系见到嗰个进程就系嗰啲班底越嚟越 minimize 咗去啦， 开始越嚟越唔想见人 啦。OK， 唔系嘅，其实阿玲咧系同我做呢一只 album， 佢系真系陪咗行嘅。 嗯嗯， 即系因为我哋都有啲 mutual friend 走咗啊，咁、所以大家都经历紧嗰种唔开心，咁所以我就话喂，呢首系我第一首写嘅歌，我真系冇乜信心，你帮我睇一睇个歌词啊。咁、佢就改咗少少翻嚟俾我，咁话喂，你改得几好啊！特别有一句就系呕出青苔，就系因为佢写咗呕出青苔之后，我觉得哇，几有意境、啊， 系 咁我先至会去再写第二个 verse 就系纠缠存在咯，好似青苔咁样，咁。呢啲咁嘅 back and forth 我就覺得好好玩咯，同阿玲一齊。咁然之後開始咧寫第二首歌咯，我就無端話：喂，你都幾完整啊，不如我寫下直成成個第二個方向。所以其實咧，我呢只 album 咧，全部歌係有第二份歌詞嘅，係、阿玲版嚟嘅。 OK， 咁樣嘅，咁所以就第一首歌有阿玲啦。其實成隻碟入邊都有，應該有其他歌都有阿玲份嘅。咁、但係唔係全部咯。例如媽媽咁呢、這個，我話等我自己搞掂啦、我話呢個太 personal 啦。係啊，即係我話如果你有你嘅諗法落去，嗰、那個又唔係我自己啦。咁樣，咁所以嚟緊都仲有其他歌，都會有啲係同阿玲一齊去做。同埋其實阿玲就好似我自修室嘅同學咁樣。係啊，即係例如佢有時佢自己做創作，佢諗唔到嘅嘢，又問下，你有咩意見啊？我又問下佢。咁有時係咁嘅啫，都唔需要落對方名嘅，有啲嗰啲，就係咁。 咁啊，今日聽咗之後，好期待同埋好想快啲呢只碟出嘅時候咧，聽埋其他 track 嘅。我哋今日已經不斷咁樣戳佢啦，等佢忍唔住係咁講啦，咁樣都聽到好多。 咁我出 K 噶啦， 咁我出 album 嗰陣時候，你叫我嚟，我就可以逐手 可以逐手逐手講啦。到時咁啊，究竟裏邊仲會有啲咩關於即係阿水自己 personal 一啲嘅嘢想講？就但係而家預計係咪都係今年年尾？ 年尾啦，因為我仲想 plug 下啲歌先。然後。因为只碟我都想做靓啲，所以整下啲 graphic 先啦，搞下啲嘢先啦。 系啊， 系啊， 好啊，我哋到时期待，到时就等你上嚟拆解咯。 同埋 ROT 都有新歌，所以我好忙，搞唔到咁多嘢。 得嘅，只要唔使见人，你咩都搞到 系 啦。 系啊，所以我见唔到人，你明白点解咯？就咁多嘢搞啊。 下次用你电话访问咯，等你唔使上嚟咯，好嘛？ 好啊，好啊， 见到我两个。今日再次多谢 Jane Curious 嘅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关灯，此刻不需娱乐，休息只想静坐下来。今天你说这里没你的将来，若要分开，我怎么去爱？故事桥段删减覆盖。改写原定盼望期待，画面角色更改只好低调放开。若要分开，我不懂去爱。分开，逐个逐个逐个逐个分开。